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训练了啊。今天的训练呢是以有氧训练为主啊，跑心率一区啊，要跑40分钟，40分钟的一个心率一区啊，跟之前的这个间歇跑差别就比较大了。主要呢还是要控制心率啊，因为最近就是北京这个天啊，雨水比较多，有时候呢这个气温有时候也挺高啊，挺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闷热的环境之下练心率一区啊，控制心率，不要急啊，放慢速度，不要让它飘上去啊，这个是练心率在夏天算是一个训练当中的难点吧啊。但是今天整体啊，现在不练间歇就感觉特别的神清气爽哈，应该可以比较轻松的来完成今天的练习哈。那我马上准备出发啊，跑完之后再来跟大家汇报今天的训练的体验啊。跑完了今天的这个训练了，感觉今天训练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心率一区，然后时间又不是特别长，跑40分钟感觉会轻松一些，但跑完了还是挺累的，汗如雨下，主要是跟天气有关系，北京今天的天气特别的闷热，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下雨会比较多，所以啊要避开下雨呢就会打乱一些我们的训练节奏啊，要么就选择下雨之后跑，下雨之后有时候积水又比较多，也不太好跑。下雨之前跑呢，像今天就是典型的一个下雨之前特别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今天心率保持也有点费劲啊，但整个今天感觉训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40分钟是跑了6公里哈，平均的配速呢是6分42，心率保持的不错，平均心率是162。我看其他一些数据，步频平均是174，最大是180，这个步频跟平常也差的不太多，主要是步幅啊。我发现这个天一热的时候跑啊，对步频影响不太大，步幅的影响比较大。凉爽的时候我的步幅能达到1米0几哈，但像现在最近比较热的天气呢，那今天的步幅平均只有0.86哈。当然呢这也是跟力量训练有关系的哈，如果要提高我们的运动成绩，除了练这种有氧啊练间歇之外，力量的训练也是非常的重要不可忽视的啊，所以这个之后也是指出了哈我要加强的一方面。另外啊，今天跑完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高兴，就是打开这个佳明 Connect 这个软件啊，就是连接佳明运动手表和手机的这样一个枢纽的软件。打开这个佳明 Connect 呢，这里边有一些我们身体基础的数据哈，包括之前日记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心率哈，怎么在手机上实时看到，包括身体的电量是怎么样的，包括睡眠的这个指数是怎么样的，都能在这看到。而打开这个佳明 Connect 呢，在上边哈一栏就有这么一个界面，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状态。当我之前没有用佳明的这种课表来进行科学的有规划的练习的时候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情跑啊，今天心情不好啊，跑个5公里啊，今天心情好像多跑点，跑个10公里啊，15公里。所以这栏呢永远是告诉我是低效率训练，而且这个图标呢要么就是红的，要么就是橙色的啊，看着心情一打开这个软件就特别不好。今天啊，在我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课表训练了之后，终于这个图标变成了绿色，下面变成了高效训练，训练状态是平衡。哎呀，这个心里看着就特别的舒畅了哈。那关于这个训练状态这一栏哈，里边其实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内容哈，之后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的训练的体验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马上去做拉伸，然后赶紧 回家喝水，补充水分了。 在刚刚的训练体验当中，说到了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可以全方位监测我们身体的各种的指标啊，只要下载佳明 Connect 这款软件啊，就可以把手表上获取的身体的各种信息啊，通过手机软件的显示啊，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中对于运动爱好者们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训练状态啊，刚刚介绍到了这一栏，哎呀，这个训练状态终于变绿了，这是我今天训练当中最高兴的一件事。这个菜单其实还可以往里点啊，我们再点一下进到下一栏的菜单，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指数，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身体的最大摄氧量啊，这也是反映我们运动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最大摄氧量越高，说明我们的运动能力越强啊。当然这个指标也会随着我们训练和天气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夏天呢，我们的最大摄氧量一般是属于比较低的状态，我目前显示的最大摄氧量呢是48，另外一栏显示的就是训练负荷，点进训练负荷的菜单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训练的一个强度的分布情况，分为三种强度，一个是无氧，一个是高强度有氧，另外一个呢是低度有氧，这三个指数也会通过可视化的比例尺的形式非常直观的展现给我们哈，也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有所参考，最近一段的时间是不是过多的集中在了低度有氧而忽略了高强度有氧和无氧，或者是集中在高强度有氧而忽略了低度有氧和无氧，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图表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训练强度和训练计划。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日记分享我们再见。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各位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他来了，他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他又来了啊！奥运会来了，2021年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啊，他来了。超体我们也来了啊，超体最近都是围绕这个奥运项目来说的啊，奥运会的一些故事什么的。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挺有意思的。我们不仅仅是说这个现在比赛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奥运会。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奥运会的项目，奥运会项目。你说一届奥运会它是一个叫综合型运动会哈、它这个综合型运动会都有哪些项目呢？其实每一届奥运会都有一些新项目啊，都不太一样。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奥运会新增了哪些新项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第一项新增运动就是滑板。滑板是极限运动的鼻祖，通过滑板运动逐渐延伸出了许多的极限运动。在上世纪的50年代后期，借助于冲浪运动转变而来的滑板运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最初只是在木板上安装双排的滑轮，经过多年的演变，变成现在的滑板运动。此运动与传统的运动不相同，选手能够自由发挥，更好地展现出自身的创造力，使得自然与运动相结合。第二项新增运动就是冲浪。冲浪将海浪作为推动力，在适宜的海域里，选手等待合适的海浪靠近，然后对于板头方向进行调整，顺着海浪向反方向滑行，最终能在海浪的冲击中体会到冲刺极限的快感。第三项运动就是攀岩。攀岩又被称之为悬崖峭壁上的体操表演，是根据登山运动逐渐演变而来的。此项运动对于技术性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具备着一定的冒险性，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在繁忙的生活中，人们将此运动作为一项解压活动。而第四项运动则是空手道。空手道由日本格斗与武术堂手相结合而成，此次东京奥运会中增加了空手道比赛，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 力与人和。日本本土人士对于空手道这一项目十分的热爱。最后一项新增运动就是棒垒球。棒垒球可以说是由棒球及垒球所组合而成的一项运动，借助着棒球运动逐渐显现出了垒球运动。在比赛规则上，两者之间相差不大，但是在很多欧美国家，棒垒球是十分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此项运动中整个过程的娱乐性以及趣味性都比较强，参加的人数很多，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今天对东京奥运会新增的五个项目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可以说新增的五个项目受到了年轻人们的广泛喜爱，中国健儿们也踊跃报名参加了这五项比赛，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比赛中旗开得胜，斩获奖牌。 听过刚才这段录音，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一届奥运会都有一些自我调整的一些空间啊。四年一届的奥运会，那奥运会的这个项目它基本上是由固定项目和新增项目来组成整个的这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说金牌咱有100多枚金牌、 嗯、 啊，一百多枚金牌，那项目分大项和小项，你比如说田径属于大项， 大项， 那大项里边有很多的小项啊，100米、200米、400米、1500米，这是竞赛，还有田赛、跳高、跳远、铅球、标枪等等等等啊，这是小项。游泳也是大项，那游泳大项里面又分很多， 是 这个小项、嗯、所以一般咱们说叫得游泳得田径者得天下。 对，因为他小项太多了， 小项太多，他金牌多。那你像乒乓球、羽毛球，一般叫乒羽，我们都放在一起。乒羽它可能也算是一个大项，那里面小项可能就是一个男单、女单混合、嗯、啊，它就这么几枚金牌。那每一项奥运会都有一些新增的项目，但有一些怎么叫做亘古不变的项目， 嗯， 比如说举重， 比如举重，对 啊，举重 第一届开始到现在的有那么几个项目， 哎，就是叫古雅典奥运会、古希腊奥运会当中的就有的项目，叫古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举重， 嗯、对。 啊，比如说， 射箭、 射击类、嗯、 射击类、 射击类，现在你新加了射击有枪这个射击啊，气步枪有自动的，有手动，就是后视镜，原来叫射箭， 嗯， 啊，其实射箭现在也有嘛， 也有， 就是都是从原来的这个延续下，比如说，其实田径里面有一些跑步类的项目也是属于 是 马拉松， 马拉松 啊，我们说这个马拉松，我们节目最常说的马拉松，第一届奥运会就马拉松嘛， 是 啊，一直到现在那。今年的这个奥运会8月8号是马拉松 是 项目，也是奥运会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这也是历年的一个传统啊，每一届的马 拉松 都是放在最后一天啊来比的，就是奥运会整个压轴啊最后一个项目 啊，对，这是马拉松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个项目哈、 嗯、 咱们来说说这个奥运会今年叫做2020东京奥运会新增的这几个项目也挺有意思， 哎，我觉得今年的变化挺大的， 挺大、 挺大的。 嗯， 因为其实上历年这个奥运会都有一些根据自身文化啊，比如说在这个咱们中国办的时候哈、啊 嗯， 中国就会想哈、啊，中国那年武术也是奥运项目，但是它没有计入到奖牌 榜，它叫表演项目， 对啊，它没有计入到奖牌榜，但确实有这么一项， 对、嗯， 获得了也是跟金牌都是跟这些其他的运动的金牌都是一样的。 当时是特别想把武术列为正式项目， 正式项目，对， 几次沟通，几轮沟通下来，应该不止几轮，我觉得几年沟通下来、 嗯， 最后呢，这个武术作为表演项目 是 啊，进到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是，嗯，但是今年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单说这个新项目呢？今年新项目的变化真挺多的。 嗯、 刚刚录音里边我说了，有四。其实新增的算是五个项目，其中四个项目是第一次进入到 奥运大家庭。 奥运大家庭啊，分别是这个 滑板、 攀岩、冲浪，还有空手道。 空手道， 其实我觉得这四个项目，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啊、 嗯， 就是这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进来呢？就是因为奥运会其实现在也有压力，就是如何能够吸引年轻人来更多的来关注参与到奥运会。其实这几个项目呢，也都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带着点这种极限性质的这种运动项目。 嗯、 其实不只是在2020东京奥运会，其实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也有新增的项目、 嗯、 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滑板、攀岩，包括霹雳舞哈、 啊， 巴黎还有霹雳舞 啊， 有更多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运动项目会加入到奥运会的大家庭当中。另外一个啊，为什么说是新增了五个，有四个是第一次亮相呢？不是第一次亮相的是哪个呢？就是棒垒球。 嗯， 啊，棒垒球，我觉得这个运动哈、啊，跟奥运会真是我们叫分分合合这样的关系。 哦、 其实。棒球是男子运动哈，垒球是这个 女子 啊， 女 垒从棒球引申出来的这个规则啊，包括比赛的这个场景啊，差不太多啊。棒球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是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是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之后就阔别了奥林匹克大家庭16年之久，一直到08年的北京奥运会，再次回到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又阔别了13年，一直到今年哈，东京奥运会又回归了。垒球呢，第一次是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第二次也是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三次是东京奥运会。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基于日本国内它有一个棒球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哈，我们知道日本棒球可以算是日本的一个国球哈，包括 对 甲子园 啊 比赛都非常的火哈，所以在日本肯定要把棒垒球过来。那棒垒球之后呢，在后面的比赛，哎，所以我说其实啊，这件运动它进奥运会这种进进出出哈，其实对这项运动长期的发展，进到的时候是有帮助，但是不进的时候，哎，这可能我觉得这种分分合合的这种关系啊，未来看能不能更理顺一点。另外这四个项目，我觉得另外这四个项目都是已经意图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要奔着新鲜刺激去的。然后以前我们哪儿想过说比个冲浪、比个滑板，在奥运会这种，这都是我们可能觉得这种运动跟奥运会就天然有点不搭嘎，就是属性不搭。但是今天看看，全都进来了啊！所以其实奥运会整个回溯这么多年哈，这100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刻啊，包括扩张很多的运动项目啊，包括最开始是禁止职业运动员来参加的啊，只有说业余运动员来比，后来把这个规则也打破了。其实奥运会也是在自我更新、自我迭代，这100多年一直都是在进行啊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在今年我们看到这种新的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项目来奥运会比，以前大家都没见过啊，都没见过在奥运会里边真正比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说不定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重新也会帮奥运会去获取一波新的关注度。 年轻人嘛，就是现在，就是国际奥委会来说，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加入到奥运大家庭当中来。现在有点就叫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是吧？中年危机，年轻人有点少。就是你可以这么想象吧，国际奥委会，它跟国际单项联合会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竞争的关系，市场的竞争、赞助商的竞争、收视率的竞争，它都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你比如说，国际奥委会跟国际足联、FIFA，这个包括跟这个国际篮协，跟这个一个足球、一个篮球，包括国际网球协会，对吧？它都有存在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你说现在世界杯，它绝对是世界上第一大这个怎么说呢？市场运营的这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单项联合会的一个项目。所以你说足球的盛宴，你说奥运会谁得足球得金牌，你觉得重要吗？不重要。世界杯谁夺冠那才重要。 是。 所以你看奥运会它究竟有什么看点呢？那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意义，就全人类在一起共同举办这样一个盛事的意义。可是又要兼顾市场的发展，所以呢就提出来奥运会的这种改革和变化，让更多的新项目能够进到奥运会里面来。各个国家在，也不叫各个国家，就举办国在举办每一届奥运会都想方设法能够增加本国的优势项目。刚才论你的这几个冲浪、攀岩、滑板、空手道、棒垒球，这都是日本的优势项目。 是， 冲浪、滑板，这个就是，其实日本的文化非常的西化，这真的是非常西方化。我们说，2022年，咱们还有那个北京的这个冬奥会， 是。 我们之前聊冬季项目的时候聊过，其实，在欧洲啊，很多传统的雪场是不允许单板进的，就欧洲的很多传统，就是你只能是双板叫 ski 嘛，才叫滑雪，单板不叫滑雪。但是其实在美国在美国单板非常流行。那其实你在日本现在看，日本更多的年轻人是有点美国方面这个受他们更大的影响，更多是单板。所以叫日本的板类运动非常非常的这个发展非常好。其实大家如果再细想一下，尤其是收音机前的80后，请收音机前的80后好好想想，70后、75后大概也差不多啊，75到90吧，扩大的范围。曾经在广东卫视，有一个 EX Sports， 就是叫 叫极限运动会的直播，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印象 在十几年前，曾经广东的那个卫视一直在播世界极限运动会， 嗯， 世界极限运动会就有滑板啊、小轮车啊，然后等等这些项目。那么在十几年前的世界极限运动会当中，唯一我们能看到亚洲面孔就是日本人， 嗯。 很多日本的那个就是单板的这些爱好者，包括小轮车的爱好者，在世界极限运动会当中频频夺冠。 嗯，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什么人玩这些。嗯， 应该说八零后，就是国内的八零后，我们开始接触板类运动，就是从极限运动会当时在中国落地转播之后， 嗯， 才有的这种板类运动。 嗯， 就很多那会儿年轻人，尤其是八零后开始买滑板。 嗯。 玩滑板，买滑板，玩滑板， 后来玩冲浪去啊， 冲浪都是这几年的事儿，我觉得都是后来的事儿。就一开始玩滑板，小轮车都少，因为滑板最便宜， 对， 最便宜，在咱们的经济情况来做这个事嘛。所以又回到日本这一次的这个奥运会，日本这几项新增的运动都是他们的优势项目， 嗯， 那也就是说奥运会的新增项目既符合了满足更多年轻人进来，又满足了举办国的优势项目，这两个条件才组成了每一届奥运会的新增的这些项目。 嗯， 啊，刚才论提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你知道巴黎奥运会有几个项目后来没通过？ 嗯， 啊，巴黎奥委会去那个强烈要建议加入到奥运会里，你说有几个啊？跑酷， 嗯，跑酷，嗯， 跑酷就是源自于法国。欧洲， 嗯，跑酷大赛，哦，我看过欧洲那个跑酷大赛啊， 在欧洲 跑的真的刺激， 太厉害了， 真的刺激，真的刺激， 嗯，就是源自于法国啊，这个，另外，越野跑 啊， 哦，越野跑曾经在1924年的法国巴黎奥运会上就是正赛项目 啊，哦， 他今天打的叫百年回归。 嗯， 就1924年到2023年，一百年之后，希望把这越野跑重新加入到这个奥运会的大家庭当中。后来没通过，啊，就是国际奥委会也没通过。就是后当然也有几个新增项目也加到里面，他一定是把自己国家最优势的项目拿到这个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里，这样扩大他的奖牌总数。 是，嗯。但是再有一点呢，就是新增之后哈，那么就是我们俗称会不会出现那种一轮游的情况？ 啊， 就像棒垒球，我觉得这种运动，因为前几天啊，正好还采访了这个，也是咱们算是一位同事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姜文川老师哈，说体育也很多年了哈，也说人称叫中国棒球解说第一人啊，他就特别提到了说棒垒球目前为什么在国内啊发展感觉是断断续续的哈，感觉不是特别好，他说跟这个在奥运会当中的进进出出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2008年进了之后又出了。因为其实中国的这种运动体制，一项运动能不能进入奥运会，其实是这项运动能否取得一个好的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没错， 它是一个奥运项目， 嗯， 各方面给它倾注的这种资源和关注啊，就跟非奥项目就有着天壤之别啊。所以棒垒球这种运动呢，它进了一届之后啊，后边又阔别了几年，在它不能保证一个连续性， 嗯， 其实对这个项目的发展呢，也并不是说啊进一次奥运会就好了啊，它还是得连续的能进去。但是，这四个新的项目能不能连续的进哈？目前已经是有的项目，刚我们说的那几个滑板呀、冲浪啊， 2024年还有， 还有啊，至少能保两届啊，这两届我们看看效果，它究竟能够带来。给奥运会带来多少的新鲜血液，带来多少种新鲜的刺激，如果好的话，那么一直保留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奥运更新自我迭代发展更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吧。 是，行，今儿咱们说奥运呢就先说到这里，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大雪而至。 现在 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咱们继续来聊奥运会的话题啊。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围绕着奥运会来说，相信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的频率，这两天都会听到有关于奥运会的消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呢，也有四位记者前往到了东京的第一线，也会带来相应的报道。所以这段时间关注我们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会得到很多和奥运有关的知识以及赛事第一手的信息啊。那今天界外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哎，奥运会的这个历史啊、故事啊、它的由来啊，也让大家多了解奥运会，多知道奥运会的曾经和过往啊，才能看得懂啊，看得高兴。今天我们继续请曲怀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奥运会？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古希腊，到奥林匹亚，到当地人当时对于神话的这种崇拜，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当时的特色，所以有了这种全人类的运动会的起源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实现在的奥运会就一下就种类太多了。那当然我们回不到2000年前啊，不知道那会儿体育项目究竟有几个啊，比如说有几类，是不是骑马、射箭、举重啊，还有几个。我们说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说一共有10个项目组成，统称都叫做奥运会。 它是其实是大类，我们可以分夏季和冬季两个类别。小类呢就分成不同的这种形态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综合的运动会。所以呢其实它是把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这种形态分别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类别里去展现、去授权。对，比如说呢夏季奥运会，我们说到奥运会其实真的就像宋阳刚才说，奥运会不是说仅仅我们说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它不是，它有多种形态存在。 对，太多了， 我们要尊重每一种形态存在，而且应该恰恰是因为大家认知和我们整个传播的这种主体的方向的影响，让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奥运会，大家可能慢慢的去把奥运会理解成就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其实不是。 当然不是，其实奥林匹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这也是我们俩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希望能够传播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甚至有一些奥林匹克的教育，把它散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让大家去了解什么是奥林匹克。 对，所以你看还有奥林匹克青年运动会哈， 青奥会在我们国家举办过，对，南京。 之前有一位嘉宾当时还在节目当中说过呢，说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伦敦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当时的口号呢，就是大概翻译成中文，他并不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更高更快更强，然后我们创造什么新的奇迹，就类似于这样口号，都不是。说他那届的口号叫做影响下一代人。 对 啊，说哎呀，说这个口号一翻译过来一下就是让大家很震撼。其实我们举办这样的奥运会不是为了说当然争金夺银很重要啊，但是它真正的目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是文化人类发展的一种影响，叫影响下一代人，是那一届奥运会的口号。 对，这个就是其实真正无论是奥林匹克运动还是其他的活动需要做的核心的内容。那每一个活动或每一种形式存在的人群也好，团体也好，还是组织也好，还是 运动形式也好，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奥林匹克运动存在意义是什么？它不是说真的不是让我们所有人去真正的摘金夺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做到摘金夺银这种事情，因为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真的意义真的是让全世界的人民，无论是成年人少年人，都能有一个公平公正和一个客观的发展的环境。 对，所以这回我们就说到奥林匹克这个文化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奥运会啊？我们说到它的起源，再说说它的意义，又回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个顾拜旦当时在1892年的时候，说当时他叫号召人们啊，叫坚持不懈的追求实践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就这个叫做他对于当时的这个奥运会的一个定义。我再说一遍，叫坚持不懈的追求实践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伟大而有益的事业。 对啊，比如说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不是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啊，那个是他格言，格言是什么？鼓励你去这样做。但他的精神是什么？奥林匹克精神在宪章里是有明确说法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公平竞争，互相理解，友谊团结， 这是奥林匹克精神。 对，这是精神。这十二个字我们分成三段来理解。比如说第一个公平竞争是什么意思？ 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我们不作假，我们做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其实告诉大家，我不作假。 所以这个公平竞争它不仅体现在体育方面，它体现在方方面面。 其实公平竞争就是告诉你做人的一些真正的内涵。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初为人父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刚一出生，我其实我对他的期盼就是他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每一次说白了就是我摸着自己良心，我对得起所有人。我不干亏心事儿。这个很重要。其实一个善良的人，他真正能在社会上生活的，他最起码生活的会很高兴很快乐，这很重要。这就公平竞争，就是无论只要你公平竞争了，就像包括现在我们反兴奋剂也好，或者反其他作弊也好，那跟考试一样。只要你按照你自己的公平竞争，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和环境。 对，所以在体育上也这个相对来说，公平竞争相对来说哈容易实现，对吧？因为 没错，只要把规则制定好。 规则这样，因为我们想，其实，哎呀，其实我们这个话又说到这个生活哲学方面的层面啊，咱们都不是哲学家哈，但是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理解这些意义。其实人，我们从一出生来讲，有人说，哎，一出生就公平，其实一出生并不是公平的，对吧？ 对。 但是你理解这个公平究竟是什么啊？ 对。 如果说我们理解成时间，那是公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获得的时间是一样的。你一天是24小时，我一天也是24小时，对吧？ 对。 只不过那可能是你生命的时间长短有所不一，那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时间对于每人是公平的，每天都有这些时间。 对。 但是又不公平在哪儿？可能有人一出生他就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对吧？我可能是有保姆有佣人，是吧？那有人可能他出生很贫寒，那又不是公平的。所以什么叫公平竞争？那唯独在体育当中，规则定好了，100米看谁跑得快。 对， 我不管你的出生是高低贵贱，我不论你之前你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咱就比100米谁跑得快。 对， 相对， 没错，他是会把这个赛道做得越来越窄，就在我规定的范围内，你们去竞争去。无论是100米还是50米还是游泳还是骑马还是射击，没关系，你挑你最强的内容去参与去 比一下。 对，没关系，你可能最强的是射击，好，那我最强的不是，我下棋，没问题。那好，那你可能是打牌，可以，甚至打麻将，没问题。就拿出你最认为你最擅长的事情和别人最擅长的事情去比较就可以了，不拿你弱的项目去比较，但我们把规则是制定好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奥林匹克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项， 四个字，公平， 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对 对， 它第二四个字是什么？是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这个为什么进入到奥林匹克宪章里面去呢？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想讲的是一种包容的精神， 互相理解， 包容。对，就是我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这个事情，你站在我角度上去想，甚至比如说我们放到最小的环境里，就是奥运会里面，那我站在裁判或者站在规则制定者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 规则制定者站在运动员参赛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互相能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样的决策，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然后我如何去参与，如果当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我反过来去想的时候，我能理解，哦，那可能这个事情设计的初衷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 互相理解， 对，可能是更多的包容。 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奥林匹克宪章哈，刚才许华说的，它一定是有它深刻层面的意义。我举一个乒乓球的例子，乒乓球之前改过一次规则，对吧？当时叫小球变大球， 对 啊，当时说我们中国乒乓球太厉害了， 当 然很多报道这个未必说就完全的，就是这个100%的非常可观，说是针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乒乓球队啊，把小球改成大球，那我们去适应那个大球，重新去练，后来发现裁判还是厉害，就是依然打不过他们。就这时候你就产生了互相理解的这样四个字，就为什么小球换成大球，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样运动当中。你们太厉害了，独霸了这样一个运动，其实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 很简单，就是 要理解这个事。 对，而且它完全是为了这项运动的发展和生存。 没错， 如果你一直长期独霸此项运动，那么很多人就失去了参与这项运动的动机和动力，那我就不愿意参加这项运动，甚至大家觉得，哦，我就是玩玩就算了。那么这项运动，因为它是从88年才进入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的，那有可能随时有可能会在任何一届奥运会中，接下来的任何一届奥运会中，在比如说奥林匹克全会的投票中，就是把这项运动投掉了，它可能就不会再成为奥运会的项目。那大家想看这项运动的时候，你看不到了。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在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去的话，那么这项运动在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会受到阻碍。 对， 所以其实所有的规则的制定变革都是为了从整个全面的考虑出发点出发的。 我还记得在一个足球比赛当中哈，当然你看是各个不同民族不同的信仰，那某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他就要求女子运动员就要包上头巾，对吧？ 对。 那么在那一个场面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互相理解一件事，就是这位运动员突然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头巾掉了，怎么做？啊，我如果说本着更高、更快、更强，因为我们说更高、更快、更强，它不是奥林匹克宪章啊，一定大家理解它不是奥林匹克。那我应该是抢了球吧？你正好头巾掉了，我赶紧射门吧。不是，对方的另外就是对方的三位女足运动员立刻不踢了， 对，停止了， 停止了，围成一个小圈，挡住了这位女子运动员，让她把头巾再戴好。 对， 因为这是他们，就是他理解这是对方这个运动员他的习俗。 对， 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的什么裸露的这个头发等等等等。我不踢了，围成一小圈，哎，你带好带好，然后咱们再接着踢。 对，这个就是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就是你尊重别人的信仰，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甚至包括你的肤色是什么， 对， 甚至包括之前在赛场之外你是否有任何的恩怨，没关系。那当我们都同时聚集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大的环境中来的时候，那好，那我们都是朋友。 对， 这个时候就引到了第三个奥林匹克精神的观点是什么？是友谊团结。 友谊团结， 对，友谊团结，那就是其实包括青奥会，它很重要的就是让全世界更多年轻人聚在一起成为朋友。跨地域的，跨年龄的，跨种族的，跨信仰的，成为朋友，这是成为一个全世界，它会形成一个在，因为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树立最完全的什么时候，是在青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对吧，大部分人很多最好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可能是中学的同学，或者是当兵时候的战友，当然是通过很多事件积累起来的。那友谊团结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全世界真的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这个时候是全世界无论是有产还是无产阶级，大家只要参加到运动会，我们成为一个朋友，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那么我们从青年的时候就在一起比赛竞争，除了赛场之外我们是朋友。那等到成年奥运会的时候，到奥运会的时候 过了几年四五年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同一个赛场竞争，但那时候我们是朋友的基础上去竞争。 对，所以这友谊团结，你看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在奥林匹克举办期间停火呀、停战呢？ 对 吧？奥林匹克宪章十二个字啊，这么一说，大家应该能记得住。第一，公平竞争， 对 对吧？我们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公平竞争。第二呢，互相理解， 对，互相理解， 要互相去理解，公平竞争，互相理解。第三，友谊团结， 没错， 这是奥林匹克宪章啊。这么一解释，大家就能记得住了。 这是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 对，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是这个 精神、啊， 大家就不要再混淆，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是这个。是那十二个字，那更快、更高、更强是什么？ 更高、更快、更强是啥呢？ 是奥林匹克格言。 奥林匹克， 它叫 格言。 对，这个是就相当于我们有寓言故事里面的寓言一样。 格言是不是就是好多年前写在大石头上的？ 对，类似就是，事实上是我们的一个志向，相当于我们格言。你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嗯， 那这个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 嗯、 更快、更高、更强，其实他们有一个解释啊。 嗯。 就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 嗯， 这个他说借用这句话，他来解释这个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阐释啊，更快、更强，其实它是精神的一种阐释。 嗯， 那是什么啊？是说奥运会最重要的是不是胜利？ 嗯， 而是参与。 参与。 对。 嗯， 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 嗯， 讲的是过程。 过程。 对，结果是什么样？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可能对每个人说结果很重要，但是其实过程更重要，对吧？ 对， 去享受以及去体验这个过程，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还是努力奋斗拼搏。 嗯， 它不是征服，你不是获得拥有，其实即使拥有，我们说白了，你真的有一天得了世界冠军了， 嗯， 那就像我们说我们经常跑步，每天练，苦哈哈的练， 嗯， 你真的去得到了世界冠军，或者你打败了基普乔格，怎样？可能名垂千史，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所有人的感动，所有人在终点落泪的那一刻，是因为他在之前付出的那一切。 对， 对吧？ 所以刚才这个解释非常非常的到位啊，而这个解释每一句话都说的， 我觉得真的是 啊、很好啊， 直击人心。这个 这个过程啊是什么？就是重要的不是说站上领奖台，重要是你敢于参与。 对， 敢于参与这个就很重要啊。比如说我跟曲怀都跑马拉松，都跑越野赛，你敢报一百公里吗？敢不敢？当然这个有科学的意义的，不是说这个冲动啊、鲁莽啊。比如说，哎，我没有能力去跑这个啊，我不敢报啊。这个一旦你有能力了，或者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去参与？ 没错， 非常非常的重要。敢不敢参与到马拉松的过程当中？ 对，就是。人生，比如说我们俩在2010年或者2014、2015年以前，我们没有想过去参与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户外运动，可能按部就班的去生活工作，然后有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的爱好。 嗯， 但是这些的改变， 嗯， 这些的突破自我，其实是我们最近几年以来我们对自己过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的缩影。我们会想到，哦，这几年我主要的生活状态是在运动， 嗯， 而且是在某一个领域中一直持续的参与， 对， 这个是在我们以前想象是想象不到的，我们这是一种突破和改变。 所以你看刚才又说了，只要你敢不敢啊，勇于要参与，参与更重要，第二就是过程要比结果更重要。 对， 对吧？我们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公平，相对公平，公平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天24小时。 嗯， 对，比如说我们按照一个人80岁啊这么一个年龄段来过来，80岁这80年当中究竟你干了什么？其实你能记住的是那些过程， 嗯， 而不是最终的那一个点的结果。有的时候你点就你都忘记了。比如说曲怀，你高考的时候考多少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记不记得，因为高考也刚过去嘛，咱过好多年了啊，二三十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高考是多少分？不记得。那你记不记得高三你多苦？哎呀，老苦，老辛苦了，天天晚上自习啊，到9点啊，10点钟啊，晚上回家挑灯夜战，不到一天不让睡觉。你这个过程是记着的， 嗯。 但是你说分数你还记得吗？ 嗯。 哎呀，考多少分来着？ 对， 其实不记得了。 对，而且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英雄不问出处”， 英雄不问出处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就是接着你说，接着你的话说，你高考 大学工作，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包括你固有的生活轨迹中是什么样子，这个是一种模，是一种样子。但是你除了这种样子之外，你一定有另外一种样子，是你和人比较，你觉得哦，你很兴奋的参与，另外一种这种形式中的样子。那比如说呢，那可能你踢球，或者你滑雪，或者你跑步，或者你游泳，那一定有一个自己更舒服的形态存在。这个时候就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英雄。最简单，属于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减肥。那减肥不一定通过运动啊，有很多种模式，大家节食、健康饮食都可以，然后运动也可以。后来当每一个我聊的每一个减肥成功的人，都会发现，哦，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奇迹，就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减肥成功。 这也是个奇迹。 当你在一年内减个20斤、30斤的时候，你会就是你体重的1/8甚至1/7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我也能做到。甚至比如说你现在1公里跑不了，我前两天陪我一个高中同学跑步。他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校队的踢球。大学也是同一学校校队的踢球，后来他工作了20多年了，他工作20多年他就一直在长胖，这么多年他也不运动，就偶尔踢踢球。我前两天看到他的时候我都惊讶了，他用了一年时间减了20斤。20斤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他通过跑步减，我没想到他能去跑步去。他是一个平时对运动很挺排斥的一个人，然后他现在瘦了130多斤，他1.78米。 哦，那很瘦， 130多斤， 那很瘦。 然后我很惊讶，他说我每天就跑5公里，不多跑。我什么时候开始跑的？他说我从去年开始跑的。冬天时候在家里跑步机跑， 就每天都跑啊， 每天都跑。他7月份有3天没跑5公里，第3天有事儿，你加班。然后他一直我说你居然能跑步，他说他自己也很惊讶，我能跑步。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说，哎，要不然你带我跑跑，我最多现在就跑过5公里。然后我带他跑了2次，一次是6.5公里，一次是7.5公里。我们俩约好了11的时候跑一个10公里。就是我说不是为了去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感受一下这个距离对你来说这种内心的一个承受力。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儿，你跟你的朋友也践行了生活当中无处不在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意义。参与，对吧？ 对， 我不是为了的争金夺银啊，我没有那个实力，我参与了。 对， 然后我不是在乎这个结果，我过程，但有了过程，往往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对，它就是一个突破， 就是 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需要，大家说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有的时候则不然，它只是需要一个你的一个瞬时的想法，马上当时想，哎，那我就想尝试一下，尝试后再去坚持，这个时候也是奥林匹克这种精神里面带给我们的。 是，今天我们说什么是奥运会啊？我们说了这奥运会的起源啊，我们后来又说了奥林匹克格言啊，奥林匹克精神。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能会有更多立体的一些理解啊，不是说在赛场上你就看啊，他跳得高，哎呀，他跑得快，他打得准啊。我们看都是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形式，其实背后有更多的意义在于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全人类的一个盛会共同的推动全人类的发展啊，青年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这才是他背后真正想要达到一个伟大的有益的一个事业啊。今天我们来说什么是奥运会，这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还会不断的来说啊，这个什么是奥运会，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我们参加奥林匹克是什么时候，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不同的项目啊，我们会成一个系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节目哈。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启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